我俩摇摇荡荡，散步在月色中，今夜的花儿也飘落纷飞，陪伴着柠檬月色迷迷蒙蒙，多情爱蜜语重重，轻轻耳边送，我俩摇摇荡荡，散步在柠檬一般天空，我俩摇摇荡荡，散步在月色中，就好像鱼儿在双流海中，两旁的椰子树是海浪冲冲，多逍遥其乐融融，默默情意中，摇摇荡荡，散步在柠檬一般月色中，像柠檬淡淡地挂天空，我俩摇摇荡荡，散步在月色中。